大家好，望向編輯部，而家录音嘅时间呢就係9月26号嘅晚上，咁有我 Raymond Wong， 有我二德台长， 有我真 BC。 好啦，我哋经过几集冇出席啦，我咁而家就好似阿真 BC 都冇出席喎，早嗰两集。 係呀係呀， 即係唔知去咗边啦，挂住做自己私人嘢。阿台长有冇出现喎？ 有啊，我上集有出囉。 我係咩？ 系啊， 你冇出啊，社长。 得我唔知，即係我冇出啊，因为我偷懒。 我都冇。 而家我有病喎。我本来都唔想出啊，今日不过原来冇人肯录啦。 我有租客啊，我要帮租客搬屋啊，为咗赚两个钱啊。 哇！我哋啲view数太低啊，可能个个人都冇乜兴趣录啊，而家真系惨。Anyway， 唔紧要，我哋而家今日会讲一啲juicy 啲嘅嘢。咁啊，我有个朋友啦，咁啊，佢就女仔嚟嘅， 系 咁佢就提供咗一个。非常 juicy 嘅古仔俾我。 嗯。 咁呢嗰、那个古佢呢就呢、這个古仔嘅作者嚟嘅。咁呢佢呢就集咗佢唔同朋友听到嘅真实事件而创作嘅。 嗯。 咁呢当中嘅主角呢嗰、那个即係嗰啲事呢就有嘅。咁但係呢个人名呢就係当然係化名啦，我哋唔可以讲真名㗎嘛。咁呢个好 juicy 嘅古仔呢就叫做尖门精翼的双手，咁我而家可以读出嚟俾大家听一听，即系呢个古仔咧，就系讲啲香港嘅女仔咧去澳洲做 working holiday 嘅时候， 系 遇到嘅一件事。咁呢个古仔咧就系2008-2009年嘅，咁啦，咁而家我开始讲啦，咁啊记得当年咧就系金融海啸发生咗一年之后。在香港航空的同事的耳濡目染之下呢，咁我就辞咗份工，就去咗澳洲 working holiday。咁我一去到嘅时候呢，嗱你要幻想个女声啊，因为呢个故事系一个女，即系我呢就系一个女仔嚟嘅。咁好啦，咁刚刚到步嘅时候呢，咁我心情好兴奋啦，因为即系听到澳洲嘅情况呢都系非常好嘅。咁有啲人呢做咗一年 working holiday 呢就储咗20多万港币。咁而且呢澳洲嘅风景呢就好优美嘅。咁可以一度做嘢一度玩。咁有 work-life balance 得嚟呢仲可以学英文添。咁但佢做完之后呢发觉其实呢啲都系事实。不过唔系事实嘅全部。咁喺佢而言，即系我而言呢就冇咁好彩啦。 哦， 咁去到澳洲嘅 working holiday， 咁好多时咧就系先申请个签证，去到澳洲先有工作啦，先搵工作啦。咁我可能咧就得高中毕业，啲英文又麻麻地，咁啊去到一个月咧都唔工作， 系 时间一日咁过去啦。咁我香港带嚟嘅钱咧都用咗7788啦。咁如果我一毫子都赚唔到翻香港嘅话，咁我都即係有啲心有不甘㗎喎。咁啊好啦，度下咁就唔知好彩定係厄运。喺呢个 youth hostel 嗰度呢，即係青年旅社嘅即係同房女子呢，即係嘅室友呢就同我讲话可以去华人嘅按摩店度做嘢。咁当然啦，按摩店就唔係就係即系按摩咁纯情啦，咁我都有我个底线嘅，就系、是、唔会同另外一啲人做爱。咁我就问，除咗按摩之外，仲要做咩啊？咁我室友都好老实，咁啊，除咗按摩之外咧，咁最起码都要同下打飞机噶。 B J 用即系。 Blowjob，HJ 系轻咗， 哦，悭咗。 咁咧就系用手咧去抚摸下人嘅阳具，直到射精为止。咁佢同我讲话唔使担心噶，会有师傅教噶，只可以床尾机。咁啊就系坐到床尾，背住个客咁帮佢打。 咁我谂，唉，咁都唔系咩大不了啫。咁我就讲下男人条宾州又唔使俾个客飞，咁啊去翻工啦，咁样，咁啊第二日咯，咁啊翻工，咁啊公司有制服，咁我就着上咗极厚嘅胸围同埋底裤， 极厚， 心谂，系啊，极厚嘅胸围同埋底裤，咁啊心谂俾人非礼嘅感觉都唔会咁强烈啦。咁我最初嘅时候都担心嗰个唐人嘅老板会好唔高兴，但系我发觉嗰个老板一啲都唔在意嘅。咁啊，后来我就明白咗，当时嘅担心咧系多余嘅，因为喺嗰度做嘅女仔咧，做耐咗唔使人叫，都会自动解夹、自动卸夹嘅。而家真系唔需要逼梁伟昌，佢嗰啲仲会强迫女人做鸡做鸡嘅。罪犯根本就是连最基本的浴巾都不愿意给。那好了，第一次帮一个客服务，那我最初以为都不会太难受啦。但是原来在按摩途中被人揸个胸和被人打 pat pat， 到真的去摸一个客的阳具，直到满手精液，真的十分难受。即使我已经穿了着了很厚的胸围和底裤和背向客人打飞机，都是觉得很难受。难受是因为行为而不是实际的身体的感觉。其实着不着胸围和底裤根本分别就不大。我的第一次呢就尴尬到客人一射了之后呢，我就即刻冲出去洗手。咁我未到门，即係未出呢个门口嘅时候，个客就大叫：你未帮我洗宾州。咁生活逼人，即係呢啲咁嘅工作做耐咗都习以为常。原来我发现咗自己，因为我係新人嘅关系，新鲜人有新鲜感，着咗个厚胸围同埋底裤同埋床尾机都有人帮衬，但日子耐咗，我就必须要增值，而增值嘅方法就系唔着胸围、底裤，同埋伏喺客人嘅身上打飞机。咁呢度有好多唔同背景嘅女仔，有啲喺香港已经做一流人，夜总会或者私人会所；有啲喺香港已经做靓模，贪澳洲。冇雷公咁远，冇人会 知啦。吓， 有啲又系留学生，咁啊屋企环境差，咁啊要帮补啦。咁啊有啲屋企环境又好有钱嘅留学生，但系屋企俾佢嘅零用钱又唔够使，咁啊佢咪出嚟做咯。咁当然啦，唔同嘅女仔都有唔同嘅底线，有啲净系可以摸，有啲可以做呢个 blow job， 即系好似啊。真 BC 话斋 BJ， 有啲咧就可能同阿从爱啦，甚至唔带套肛交嘅都有。当然口交以上系会有额外嘅 tips， 咁啊床尾机啊，咁啊当然冇啦，至少做咩啊？至少冇做得长嘅女仔系会只系提供床尾机 嘅，哦， 因为根本唔会有足够嘅人帮衬。就算要真系按摩，都唔会去呢咁嘅小店啦。咁我自己好庆幸可以守住唔口交、唔做爱呢条底线。喺呢度有个女仔叫豆豆，佢喺尖沙咀嘅时候已经系当红嘅一流人。佢个样简直系翻版杨公瑜，身材仲好过杨公瑜添。咁佢即系个肤色咧就好健康，咁啊。嗰、那个肌肤又好柔滑，咁佢个为人咧就好西化，好犀利，一日同十几个男人做爱都面不改容，而且每个客同佢都有做爱嘅感觉，而唔系机械式嘅抽插。 哦，咁好啊！ 系啊，当然佢一个礼拜搵到嘅钱系多我一个月搵到嘅钱，但系佢唔系成日上工嘅噃。咁有一日佢同我讲。我唔做啦， 我要嫁，即系佢要嗰、那个女仔咧，就要嫁俾一个有高薪厚禄嘅澳洲白人。咁我觉得哇，咁好嘅，咁好彩嘅。咁跟住我同佢倾下，我先知道原来佢出生喺一个环境好差嘅屋企。咁要向上流，就要读大学啦，要出入啲高贵场所先可以结识一啲上等人。但呢啲全部都系钱，所以佢就做呢行，仲要做得口痕添。喺外面就同人哋讲话自己屋企有钱，而家咧就喺度读紧 bachelor。咁跟住最后佢同我讲话呢一行唔可以一成世做啊，你为自己打算下。咁我一听到呢句番说话，终于都醒咗啦。我留咗喺澳洲嘅日子耐咗，识得嘅人都多咗，终于识到一个一样喺香港来嚟嘅男仔。咁佢仲介绍咗一份喺菜场包装蔬菜嘅工作俾我。后来 working holiday visa 完咗，我哋一齐翻香港。咁佢都做咗我老公，但系嗰份按摩店嘅工作到而家都影响紧我。 哦，系啊！ 每当我老公摸我胸嘅时候，我都觉得好讨厌，因为嗰阵时日日我都唔情愿咁俾唔同嘅男人摸个胸。虽然我唔可以好似豆豆咁进入上流社会，亦唔可以入境澳洲，但我嘅付出嘅代价亦都系少好多嘅。 嗯， 就系咁啦。这个故仔就讲到呢度吓。咁呢啲遭遇呢，其实即係喺 working holiday 嘅人呢，我都听得唔少，係有好多係咁嘅 case。即係走咗去做即係嚟 working holiday， 最初乜都唔知，即係听人讲到好美好。 嗯。 跟住就俾人带咗按摩店做。 嗯。 即係按摩店係一个好即係有问题嘅行业嚟。即係佢当然有正经㗎啦，但係你冇受过训练，你点识做正经嗰啲咧？即系一个正常嘅人，你要帮人按摩，因为按摩系要有牌咁喺澳洲，所以结果咧就系好多做即系呢啲嘅，即系做呢啲工作嘅人咧，即、就、系、是、working holiday 嘅人咧，就系冇经验，咁就帮完全唔识嘅，就走咗去一啲即系点讲咧，斜斜地嘅铺头度做咯。 啊我附近都有喎、 啊，有帮衬过啊？真唔知， 冇啊冇啊呢啲，冇啊冇。嗰间嘢仲系叫迷迷、啊， 我叫迷迷啊， 真系叫 M E M E 喎，系啊，真系我心喺度话屌，萧生好嘢，哇咁远啲业务都搞到嚟呢度，真系叫迷迷、啊，喺街口啊，喺街口啊， 系、哎、真系，你系正定邪先？ 我扫过佢微信咧，应该系邪啦，因为佢话今日咩， 佢系咩牌啊？ 系啊，咪 New Girls On，New Girls On， 咁佢话 New Girls On， 咁 New Girl， 咁 佢其实系犯法噶，即系喺 Brisbane， 因为我嘅理解咧就系、是。Brisbane 嘅所有嘅色情场所 license 嘛，要系啊系 攞牌噶嘛， 咁佢都系话 New Girl 啫，咁佢又冇讲咩嘅，咁老实讲， 但其实就因为澳洲就其实佢哋就知道一样嘢咯，就澳洲警察唔会放蛇嘅， 唔会啊，澳洲警察只会去帮衬嘅咋， 系啊，因为放蛇，因为放蛇系即系其实香港嗰种放蛇形式系侵犯人权。同埋佢冇用噶，佢证明都有性行为都冇用，啲性行为唔系犯法噶嘛。 系啊， 佢最大问题就系要佢要捉到佢后边嗰个经营者，因为经营者先系犯法喎，喺嗰度做嗰啲女仔唔犯法噶。 同埋都系税务问题啫，呢啲嘢都系，因为点解攞牌都系为咗交 GST 嗰啲嘢啫。 嗯， 都系呢个澳洲最大 gangster 就系 ATO 啦，因为你唔交税。啊，系啊，可能大家唔知道，其实我哋呢度嗰啲所谓叫 brothel 嘅，即系叫咩？系咪叫鸡头？系啊 ，ATM 系啊， 即系冇牌子，唔系一定唔可以有招牌喺外边睇得到嘅，净系可以有个 street number， 冇错， 规定，即系个 你个限制咗，即系嗰个规矩。咁当然啦，个个州唔一样啦。即系我讲紧嘅就 系昆士兰，冇错，系有 ATM 嘅，但所以大家唔使惊，你老婆系唔会 check 唔到你 credit card 噶，系啊 ATM 噶。咁仲有就系点讲咧？呢度嗰啲其实都冇乜特别啦，我觉得呢啲一买一卖都系，即系可能我哋喺外国大就觉得冇乜所谓啦。咁佢系性工作者 ，sex worker 唔 sex worker 咯，咁都系一份工嚟嘅啫。即系咁，其实你头先讲个例子咧，以前苹果日报都讲过啊，即系大概系讲台湾人，台湾苹果好似讲过 working holiday 叫 fucking holiday 嘛，叫做即系都好多都好多台妹系做呢行嘅。咁可以微信摇一摇嘅，其实附近就即系我都摇过下，都试过问下， 有冇拣啱啊？ 我冇搞呢啲嘢，佢话咩新，佢话咩啱啱，即系全部都好搞笑喎、啊！你发现咧，成日都系讲无论日本妹、韩国妹定系台湾妹都系啊，啱啱到呢个城市，好似啱啱到 Cairns 咁样啊，即系。Just stay 2 days or a week， 咁佢哋话：，你快，即系叫你，喂，你快啲嚟啦！如果唔系，我一个星期之后走啦，去第二个城市咁样咯。 嗯， 但系即系会佢哋会话：，哎呀，我而家系啱啱到啊，所以咧，明明400蚊就收300蚊两个钟咁样咯。 哦，咁样 系啊，我哋系计分钟噶吓。系三十三十分钟咁计吓，你睇啲网站都系，咁都系冇咩特别嘅。 我唔去啊，唔去啲地方。不过我听好多人讲呢啲学，即系古仔咯。 系啊系啊，呢啲都冇咩特别嘅。 有啲朋友提供咗，即系提供咗啲情报咯。咁啊，文字版我都迟啲可能会上载喺芒向报嗰、那个专业嗰度。 咁啊，可以 睇文字，可能好过瘾啲。因为我讲你好难乱，好难即系好难听到系女声啊嘛。 嗯， 即系我讲故仔咁样，咁成男人咁样老牛声咁样，即系唔会有咩感觉。 其实讲翻你头先个故仔啊，佢话佢即系好似有个阴影喺度嘛。咁实际 有咩阴影 啫？系咪啊？ 系啊。 你要睇下嗰个人本身咯，即系你呢啲做呢啲嘢咧，通常你要经过一个灭齿嘅程序咯。 咁啊系， 即系你要觉得做呢啲嘢系唔羞耻嘅先得。咁好明显佢冇做到呢一步咯。同埋一般正常人，即系屋企正正常常嘅，都唔会做呢啲工啦。即系好老实讲， 嗯， 系， 即系就算你俾你去做，可能做一阵已经顶唔顺。即好似呢个女仔咁样，即系提供呢个故仔俾我。 我未试过，真系唔知道。 我谂唔会咯。 早几集我咪讲过澳洲黑警咧，其实澳洲黑警点解俾人揭发咧，就是、一个叫 Kim， 诶、啊，成日 Kim 叫咩名 ？Kim， 即系叫阿 Kim 嘅女仔。咁佢以前就系 sex worker 嘅，喺 King's Cross 嘅。咁咧，佢点解会？揭发咗 King's Cross 啲人系咁腐败、贪腐咧、贪污咧，系因为佢想即系入，即系佢做 sex worker， 咁佢就想入呢、這个New South Wales 嘅police force， 即系想做警察。咁咧、有人收咗钱同佢讲话，你可以做噶。阿屌，点知最后屘揭发到佢 prostitution 咁样，即系话佢做鸡。咁咧，咁佢咪唔气愤咯？仆街，你收捻咗我钱吓、啊，居然俾我做警察，咁之后咪揭鸠晒咧，成条 King's Cross 嗰啲咁嘅黑警嗰啲收钱啊、贪赃枉法啊，点样包庇啲 drug dealers 嗰啲咁嘅嘢咯，系咯，所以即系点讲咧？我就觉得sex worker 对 worker 仔，其实佢都有权利做警察嘅。我唔知道大家点谂，但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呢啲啊，唔知系咁。 你即系点讲咧？你如果系攞住皇粮，你仲有 secondary employment 咧，咁你要你嘅上级批啦。即系如果去当差去做 sex worker 嘅话， 哦，佢嘅 point， 佢咬嘅 point 系话佢失实声明咯，即系话佢以前即系要知道你 working experiences 咁啊，咁佢就话自己 shopkeeper 大话， 系啦，佢唔系话 sex worker， 咁冇办法啦，咁啊唔关事啦，其实即系俾人揭咗出嚟都系即系佢因为佢都唔 honest 啫，最初 嗯。 咁当然啦，即係有呢啲咁嘅情况爆晒出嚟，咁其实都正常嘅。 但係最后尾警察赔咗百几万俾佢㗎喎。 但係就係警察部就蠢囉。 係呀、啊、因为佢即係佢係收咗佢之后又唔要佢嘛，即係佢係佢做个 scan 做得唔好囉，做 examination 做得唔好囉，即係你冇真係调查佢，即係完全信鸠晒佢囉。咁最后尾佢真係咬鸠住警察部话喂係你疏忽咗喎，即係你冇认真调查好咗，咁最后尾係赔咗百几万俾佢。同埋帮佢隐姓埋名咗，因为佢揭得太多嘢，即係有几个有啲差佬就肥鸡餐走咗啦，有啲差佬就係直接失踪咗添，因为要个咩 Royal Commission 要查佢嘛。咁即係有差佬係会打係曾经打电话，即係前差佬曾经打电话去威胁佢话喂你爆咁多嘢你係咪想死嘅。咁之后我知道，即係据我所知同埋据报纸同埋啲 documentaries 话佢呢係 relocated 咗去某个地方嘅，即係唔会喺返 New South Wales， 可能其他比较偏远啲嘅地方。係嘅。 嗯。 所以其实呢啲咁嘅嘢都系，我就觉得系冇乜所谓嘅。咁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咪黑社会一样大，因为我太公咧，以前俾人打，俾啲白人打鸠跛咗时候咧，其实系呢个叫做红门之公台养鸠大咗我太公，唔系系帮咗太公下半世，同埋系养咗我爷一段时间。所以我真 你都系黑社会养大，帮过我一样。 其实 因为 佢哋话 冇嗰一样，我 黑社会后裔 公堂嗰啲，即系海外啲志工堂嗰啲都系黑社会。 志工堂咪即系 孙中山革命， 系 搵志工堂攞 钱。红门 系啊， 红门其实系红门组织嚟嘅，不过佢唔可以用红门个名嚟注册，咁啊用志工堂。 系啊，所以我都怀疑，其实我都应该系叫做间接黑社会养大，所以 唔系你其实直情系黑社会养大嘅， 系咩？ 芒果佬嗰种 系咩？唔怪之啊， 系啊， 唔怪之啦，即系唔怪之人哋话我读咁样多书都系咁嘅样，真系都唔系正经人咧。其实我好正经嘅，咁其实 唔系即系芒果佬，即系你同芒果佬一样，有个啊，不过芒果佬唔同你唔一样，芒果佬冇博士。你有博士， 系啊，我就系一个有一个博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嘅烂仔，我都成日咁形容嘅。我妈都咁讲啊，我话你讲少啲嘢啦，系咁啊，得冇嘢咁样，都系。所以其实我都系，即系我虽然读咁多书，但系心入边都鄙视读书人，唔知点解，唔知点解，即系好似阿于 真唔系咁好啦， 系啊，好似阿于飞老师嗰啲，我好鄙视佢，唔知点解咧。 唔系，因为佢学历冇你咁高啫，可能 低学 历嘅仔系。 唔系，我就系觉得一个人咧，即系好多高学历，甚至系好有成就人咧，都要将一件好复杂嘅事简单化，同埋将啲嘢好生活咁讲出嚟。所以点解老萧咧？老萧系可以将好哲学嘅问题，佢系可以简单化咁陈述出嚟。但系于飞老师系将啲好捻简单问题，好捻复杂咁再讲多次啊。 嗯， 所以最后尾 我每个人表达嘅方式唔同啫。 所以我睇唔起佢咯， 唔想咁样批评佢啦。 对唔住， 我唔想咁样批评佢啦。即系 系对唔住， 就冇乜嘢嘅。即系与人为善啊嘛，系咪先？ 呢句话喺我眼， 我哋又唔会话 我好难做得到。其实我同你做节目，我有时候我都系忍嗰啲好贱格嘅，我真系有时都系忍嘅咋。即系我真系我讲嘢可以贱过陶杰好多，但系唔好破坏各位兄弟形象。如果唔系，真系唔系咁好啊。 唔紧要嘅，各人 即系 你可以讲， 每个人有唔同角色嘅。 即系我 因为香港人比较低俗啊， 讲嗰单咩啦，讲嗰单，使唔使下一节啊？即系讲单嗰啲港女嗰啲嘢啦。而家 继续啦，继续啦，继续啦。因为呢一节可以长少少啊。 咁我以前咧 Canberra 就做过工啦，咁都系帮啲政府咁做啲 contractor 咁样，咁即系咁我有租屋啦。咁咧以前就即系一个人住唔捻晒咁大噶，啊我咁我分租咗出去，俾个号称佢话自己澳洲人吓，佢话自己 Australian citizen 嘅人，我哋直接开鸠佢名叫 Yumi Tong。即系你知嗰啲改亲日本名嗰啲喺我哋呢啲人睇嚟唔出正常啦，屌你老味改个正常名得唔得？香港人咁啊咁样啦，咁系啊嘛，屌咩 Yuki 啊 Yumi 啊，屌你老味嗰啲咩 Apple Cherry Pop the fucking Cherry， 哎 Pop the Cherry 佢哋知唔知咩意思啊？其实 系咩意思？ 你讲啊，你讲 Pop the Cherry 即系破处啊， 哦， 有啲讲 Take the Cherry。咁啊 ，pop the fucking cherry， 唔理佢啦。咁啊，就系咁啦。咁之后咁，我哋会有垃圾分类啦。咁有个 recycle bin， 同埋嗰啲 regular 嗰啲。咁咧就每次都要推出去嘅。咁大家都知啦。咁每星期推一次啦。咁 recycle 啊 ，every fortnight 咁样推一次啦。咁佢咧嗰个扑街咧，就将嗰啲比较大件啲嘅 recycle 嘢就摆喺个边隔篱。之后咧，佢就以为呢度香港啦，我就要讲啊，屌你啲港你真系好捻烦，即系以为呢度香港啊你吓，我而家闹鸠佢，以为呢度香港啊，有人帮你收垃圾噶，屌你老母啊真系，咁咧咁佢就摆喺晒喺隔篱，咁之后次次就望个垃圾佬咧，即系揸垃圾车垃圾佬帮帮收啊，一次鸠次都摆个垃圾佬，梗系唔理你噶啦，咁咪收晒啲边嗰啲嘢，咁之后嗰啲大件嗰啲 recycle 嘢就一直咁样。就喺路边啦，咁佢又唔推返个垃圾入去，即係啲 recycle 嗰啲垃圾即係大件嗰啲佢又唔摆返返入个箱度，一直等佢摆喺出面个 lawn 度，即係摆喺草地度。屌你老味，真係咁閪差啲公共意识，又自撚屎，屌佢老母吓，屌、啊、即係以前 Canberra 比较冻嘅，咁咪佢就将全部啲底衫裤咧就唔撚落喺出边个 back yard 度喎，咁家产喎。佢就咧将啲底衫裤咧就佢有个 heater 仔啦，咁就摆喺自己嗰间房度咧就咁晾够干佢，即系用一直开 heater 开到干够咗佢，啊即系 get it dry out。咁之后咧，咁佢之后佢就同佢男朋友讲，佢有次听到佢讲话，哇屌嗰个反正啲。张表啊，电费张表都系平分嘅，屌我用多啲，大家点知啊？都扑佢臭街真系，唉，讲起佢真系，屌你咪想一巴西出噶，唔加餐几巴啦。即系唔可以咁自私咩？即系你唔可以将你香港度带鸠咗嚟呢度啊嘛？我知道你哋好似系将啲垃摆晒垃圾房度，就咁堆鸠喺度啊嘛？系咪？ 系啊，香港系冇分类呢个概念。 系咯，咁你话你 Australian citizen， 咁你唔该可唔可以咩啊？先别嚟少少啊，即系学下我哋啲跟翻我哋啲规例啊，屌你唔好咁样自私有心理。 其实我谂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喺呢啲英语国家咧，垃圾分类系已经行咗廿几年。分类一系最普通咧就唔收你垃圾，最严重啲咧要罚埋钱。 系啦。Warning letter 或者系咯，就系呢啲咁嘅嘢就，总之唔系咁好嘅，其实即系佢 check 到你啲垃圾，即系冇分类嘅话，佢真系佢会咩咯？会罚你钱咯。 系啊，好似我系纽西兰啊，你每一个礼拜收一次垃圾，喂，你嗰个礼拜都冇收，都冇收垃圾，你话成袋垃圾就摆咗喺屋企，摆一个礼拜。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佢都系鼓励你制造少啲垃圾咯， 系啊， 冇错噶，咁样，咁样其实系咯，咁我就觉得，哇，屌，我就觉得你哋啲所谓文明地方嚟嘅，即系我哋都系殖民地啦，前殖民地啦，咁我自己系英国过嚟澳洲，咁我觉得，屌，原来都系不外如是者啫，又自己睇到自己咁捻高，其实我觉得，台湾啊嗰啲台湾香港人都会。在啲大陸人前面咧揾自豪感啊，咪咁講啊，即係會 揾啲優越感咯， 優越感啊，冇錯， 叻過去係啊，叻過人哋咯，自己 係啊，即係最後尾，即係而家好似寫咗你話齋，即係而家佢哋即係大陸開始進步啦，咁佢哋只可以揾到，即係只可以從自己出生地嚟覺得自己優越咯。 即系诶，佢大陆出世，点点点啊。咁啊，我又讲另外一个古仔啦。咁我咪喺个谷系传咗张相，话系嗰间纽西兰餐厅嘅，其实系我一个叫做马来西亚华人同埋日本混血儿嘅朋友传俾我嘅。咁佢咧就佢老豆咧都系即系佢老豆系日本人啦，咁佢成家都喺马来西亚住。咁我记得有次咧，我哋喺我哋嘅 college， 我哋 Christ College 喺 UTS， 即系帕斯马尼亚大学啦。咁我哋就住喺嗰度啦。之后有条港仔就成日讲话，诶、欸，啲大陆仔点点点点。之后佢就用嗰啲马来西亚普通话同佢讲话，你这样做很不私聊，即系嗰啲马来西亚系咪讲聊聊聊咧？即系好似新加坡咁样啊？你喺人哋背后讲人哋坏话，其实不是个个中国人都是这样，好心你不要再讲啦，你不觉得这样很无耻咩？咁之后那条港仔就以后就不敢跟他玩，因为他觉得好像这个人就不跟他一起讲啲大陆人坏话啦。咁当然呢种现象呢都在我哋网友当中是有的。我哋好像以前大匪话大陆好啊，或者以前啊上前一集家产佢话，好多网友都想我哋讲啊，大陆人系扑街冚家产啊，喺外国点衰点衰咁样咧，好多人都想我哋咁，但系我哋就唔会咯，亦做唔出啦。其实咧，我都讲话，其实如果我成日散播呢种失败主义咧，对于我嚟讲更加容易沟女屌。咁你咪有啲人想嚟移民啦，咁我咪更加容易沟女咯，系咪啊？咁我其实我都可以咁做嘅，但系。我都是过不到自己的关，即是讲我自己信咯，同埋讲我自己睇到嘅嘢咯。 冇办法啦，即是有啲人又觉得，即是佢一定要讲人哋衰，自己先开心咯。即是唔系好老实讲啦，呢度唔系即是香港唔系呢一样呢一种人唔系少数咯。 尤其是好多所谓嘅黄丝都系咁嘅人，我而家发现咗Facebook 上面仲有啲系 KOL 嚟，即系都系，唉，总之都系，其实如果争取民主啲人就系咁嘅质地咧，都几难嘅，即系都好难，同呢个普世价值都系有段距离。真心讲， 冇办法，佢哋做嘢嘅方法系咁，你即系呢啲就真系你帮佢哋唔到嘅，因为佢哋谂嘢嗰种方法系唔系咁容易改变到咯。即系我哋可以咁样分析话呢种方法有乜问题，但系佢要佢哋自己醒咧，都几难嘅。其实 十分难，因为总之我就睇到有啲网上面 comment， 佢就话一日冇普选嘅话咧，咁我哋咁样，即系呢种冇人性啊、冷血啊、甚至叫做咩啊，即系凉薄啊，系可以理解嘅。系，你可以咁讲，但系当你真系变成咁样冷血啊、凉薄啊咁样嘅话，咁其他人会再撑你咧？其他国际舆论会再撑你咧？就咁简单。 有啲人咧，佢哋嗰个谂法咧就好简单嘅，佢哋觉得即系我想做就做咯，关你咩事啊？佢哋冇谂后果啊嘛，即系同埋佢哋冇谂过系几肉酸啊嘛，有时嗰种做法系。即系譬如咁样，你有啲移咗民去澳洲嘅人，咁佢带头歧视翻新移民， 嗯， 尤其是芒果佬啲徒弟， 系、嗯、啊， 有啲澳洲人见到咧，都系好唔中意啲芒果佬啲徒弟，点解咧？就 系好古怪啊！ 唔系我俾你嚟，即系好老实讲啊，即系嗰啲澳洲白人见到就或者其他人见到就话，喂，我哋俾你嚟嘅时候，我哋都系。即系对你都系 tolerate 你移民你嘅时候，我系 tolerate 你，但系点解你唔可以用翻我哋嗰个心态去 tolerate 翻新再俾你新啲嚟嘅人？ 而且系同你一个种族嘅喎， 系啊， 系啊， 佢自己嚟先， 所以呢 啊迟嚟嘅人咧就唔俾佢嚟，啊咁样， 唔系屌柒嗰啲人喎，屌最搞笑系点讲？即系佢好似帮过咗啲信徒咁，哇！佢去嗰啲咩去 camps 去 check 搞搞人哋啲 option。喂，你以前咧住嗰啲地方，好话唔好听，佢哋都住啲咁嘅地方啦。咁你当时喺白人手上买楼嘅时候，系唔系你都 occupy 咗人哋地方啊？屌你老母，戆鸠啊真系。 好奇怪啦，我真係完全唔明白嗰啲一樣嘢。 咪搞親就係咁搞啲唐人區，點解諗乜你咁去搞嗰啲西傳你啲地方嗰啲回教堂主地方冇人咁㗎喎，嗰啲就算連啲極有嗰啲都唔敢喎，因為佢驚俾人用鳩咗嘛，你 Raven 搞啊，敢啊，嗰啲土著區啊。屌唔敢喎，嗰啲人去嗱你佢哋咁歧視，即係嗰啲白人至上嗰啲人咪好唔中啲回教堂。我講過你 King's Cross 咧，全部嗰啲人嗰啲 bartender 嗰啲 security 都好多都係嚟巴亂過嚟噶，都係嗰啲 liberal 啊嗰啲咁嘅人嚟喎。屌你又唔敢搞，嗰啲又唔敢搞，屌！啲咁樣簡單就係咁啊！你話有人哋嗰啲回教堂啲，哇！嗰啲全部都係成條 King's Cross， 而家啲大佬都係嗰啲人過嚟噶啦。咁你唔去搞，你支槍去打鳩佢哋啊！佢哋一支槍，人哋有十支槍啊！屌你老母，知唔知啊？戇撚鳩！ 我認為即係佢哋嗰個做法咧，就係即係欺善怕惡咯，永遠都係。係 啊，冇錯啊，冇錯，芒果佬都係。 佢哋嗰啲人咧，你話反水貨客，佢搞老銷喎。喂，大佬真係出水貨嗰啲藥房又唔去搞，用咗你啲錢啊，就係、是、知道老銷係老襯啫嘛。 係真係用閪咗你唔知，真係屌，即係你唔好話，就算係咩嗰啲。嗰啲極有啲越南仔都唔敢搞啦，越南仔咁惡喺雪梨嗰啲，佢哋都生佢哋都哦，咁啲越南仔都可以歧視翻芒果嗰啲信徒啊！越南仔七十年代嚟嘅，你哋八十年代嚟嘅，咪趕撚走佢咯，係咪應該？ 但越南仔都冇咁樣做啊嘛，即係個問題就係你好肉酸咯，你即係講自己咩優越感啫，你唔好咁樣歧視人類，歧視人嚟攞優越感咯，呢啲係即係白色垃圾都唔會做嘅嘢咯。 冇错，系 老实讲， 同埋啊 ，I'm local, fuck， who fucking you are？ You are fucking nobody， 系，喂，哇，屌， 好多都系咁噶啦，冇办法。喂，好啦，呢次 cut 一 cut 佢，咁啊，呢次。